第80集，赵斌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儿，一时纠结自己要不要去给罗明瑶说个抱歉，一时又想自己该严厉点，毕竟是前途。就三个盘子两个碗，他就洗了快半小时。罗明瑶本来还在饭桌上坐着郁闷，这会儿心里反而担心了起来。罗明瑶忍不住走到厨房门口，想要看赵斌到底怎么了。结果过去就看见赵斌皱着眉头，一脸纠结，手里盘子要放不放的，水龙头也没关，水哗啦啦的流。他正想进去帮赵斌关了水，赵斌手里的盘子终于落下，不过不是落到橱柜台面上，是直接落地了。 哎，小心！ 罗明瑶几乎是跑得进去，盘子在地上摔碎了。赵斌愣了愣，看看罗明瑶，又看看盘子，甩甩手，语气还带着怒气冲冲。 你进来干嘛？出去，我来说。 不过这怒气也软了七八分，还是因为罗明瑶跑进来就要收碎片，也不知道拿扫帚都不怕伤了手吗？罗明瑶被赵斌吼了，也愣了愣，然后低头捂着嘴，小声笑了起来。赵斌有些恼羞成怒，老脸也红了，压住罗明瑶。 笑什么？ 罗明瑶闭着嘴使劲摇头，但终于还是憋不住大笑起来。 赵老师你真好。 赵斌身体力行地堵住了他的嘴。罗明瑶没再应徐茂华的各种邀约，休息时间关门在家认真写论文，终于在五月结束以前写完了论文，交给周鸿斌老师修改。六月初，周鸿斌老师给他改了出来，让他先在 Elsevier 上找英文修文服务。修文需要信用卡付费，这个只能靠赵斌帮他。还好赵斌搞这个也算熟练了，这一步没花多少时间。15个工作日，修好的文发回来，周老师也给他选好了杂志，是一个3分的内分泌科杂志，以前周鸿斌老师也有学生发过。罗明瑶按照杂志要求的格式改好文章，在网站投了稿。等待审稿又是一个月时间过去，收到了拒稿通知和一大堆评审意见。周老师和赵斌都安慰他，拒稿很正常，认真读评审意见，根据专家的意思改一改文章，再投分数低一点的杂志。于是罗明瑶又熬了几天的夜，赶在7月中旬再次投稿，这一次投了一个 1.5 分的杂志。到了8月，终于收到了评审意见，小修以后9月份来了接收函。赵斌也跟着松了一口大气，为了文章的事儿，两个人在家气氛都紧张了。晚上罗明瑶不睡，赵斌也跟着失眠，只能起来陪着他看文章写东西。要是这文章还不过，两个人都要崩溃一场。9月，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赵斌申请主治通过了。李永波当天下午就打电话通知了他，因为是援藏回来，升职称直接优先过了。李永波没忘了提醒他改天请客吃饭，赵斌答应他等正式通知下来就请。李永波在电话里抱怨， 小气啊赵主治，11月才下红头文件，我提前2个月通知你，你推到那时候去。 赵斌也乐得跟他开玩笑， 我是要用2个月时间攒点请个大的，懂吗？你该好好期待。 李永波也逗得笑了起来，再次祝贺以后，约好红头文件下来，请上大学几个留院的同学一起聚。 今年李盼就应该也能过，他成绩挺硬的，现在又在介入室干得挺风生水起的。我看了看，大学留下来的就你们2个过了，你们俩最好传个豪华的局哈。 赵斌给他再三道谢，挂了电话以后又给李盼秋打电话。赵斌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联系李盼秋了，这次打电话去那边很长时间也没人接，猜想应该是在做介入。他发了短信去祝贺他升职成功，同时说了和李永波约的同学聚会。一直到晚上上班，赵斌才收到回复，李盼秋就回了一句谢谢，一句好的，没有多的话。这让赵斌有些诧异，他和李盼秋多少年的关系了，称兄道弟的好朋友，回复这么潦草。 赵斌忍不住又打了电话，那边仍然没有接。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李盼秋才回复： 上手术，没法接电话，有事留言吧，累死了。 看到这几句毫无客套的回复，赵斌才算放了点心，确定李盼秋没事。这会儿已经又有病人进来，他点了叫号的键，接诊下一个病人。 怎么不好？ 赵医生向病人温和微笑： 我是这样的。 病人是个中年人，进入诊室以后坐下，清了清嗓子： 我开始是吃不了油腻的东西，沾油的东西就想吐，吃点油心头又闷又堵，很难受。我就去家附近的医院，他们说是不是胃病，给我开了点胃药。今儿我吃了两次，晚上吃晚饭吃的药，吃完就吐了。 赵斌一边记录一边问： 验油多长时间了？验油的时候有感觉恶心吗？或者想吐？ 验油是一周前开始的，只是验油，没有恶心啊想吐啊的感觉，吃了一点点带油的东西，就是那种很闷的感觉，就跟吃了一大坨肥肉一样，我们家乡话说就是打闷了。 当时有没有觉得食欲下降了？ 赵斌继续问。病人考虑了一下，摇摇头： 吃其他东西没问题，吃饭呢、蔬菜啊、水果呀、这些不沾油的，我胃口都还好。 赵斌稍微有些惊讶： 那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有吃过肉，也没有吃过炒的菜？ 病人一脸郁闷地点头： 是啊，别人都说我是不是减肥，我说真不是啊，我就是吃不下带油的东西，他们这才说我是消化不良。你看，这昨天外面医院给我开的药，都是胃上的药。 赵斌接过病人拿来的药，一共三种药，是纸袋子包起来的，袋子外面写着多酶片，其他是一些健胃消食作用的中成药。他把药品还给病人问道： 今天晚上吐，吐出来都是晚饭的东西吗？有没有颜色很深，像咖啡渣一样的东西？ 就是晚饭吃的菜叶子，那个到肚子里头颜色会有点深，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。 赵斌跳过这个问题继续问： 有没有肚子痛？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大便怎么样？小便颜色呢？有没有明显的变深？自己感觉自己皮肤颜色呢？ 没有，没肚子疼，大小便也正常，也没觉得这些颜色有变深啊什么的。 赵斌点点头又问他： 那你有没有得过乙肝？ 病人愣了一下，有些不情不愿的声音小了很多： 以前查血说我是病毒携带者。 赵斌一下就了然了： 现在你这些症状，我比较怀疑是乙肝造成的肝功能损伤，我建议你查肝功、乙肝标志物还有腹部彩超，如果乙肝标志物是大三阳，我可能还要安排你查乙肝病毒 DNA 定量。 他又给病人简单查体了一下，全身皮肤和黏膜没有明显黄染，腹部触诊没有摸到明显肝脏肿大或者肝区疼痛。他开了查血和腹部彩超的单子交给病人。病人去检查后一个半小时，检验科打了急诊的电话，急诊科护士进来给他报危急值。 检验科刚才报危急值，病人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567单位每升，门冬氨酸转移酶1048单位每升。 小护士一个字一个字给他念，然后问他： 赵医生，怎么处理？ 赵斌没想到病人的肝功能损伤这么严重，转氨酶都报了危急值，这会儿还有点紧张起来。 电话通知病人，安排留观。 护士赶紧记录下来，出去找病人资料打电话去了。病人原本因为腹部彩超第二天早上空腹才能做，都已经回家去休息了，大半夜被医院一个电话叫醒，还要求立即到医院，到来时多少还有点生气，但等看到自己结果也不免有些慌张起来。